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 并不都老友。 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九六九，听资讯。 上海清算所最新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债券的规模首次突破了10000元关口，创历史的新高。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京津冀基本完成了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的系统建设，覆盖68个二级及以上的客运站，预计年内联网售票车站将达100个。近日，国家版权局约谈了境内外音乐公司及国内几大音乐网络服务商，要求对网络音乐作品应全面授权，避免独家授权。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系统显示，麦当劳更名为金拱门有限公司。麦当劳回应称呢，变更主要在证照的层面，餐厅还叫麦当劳。电影《战狼2》的最终票房以56.8亿人民币收官，累计1.59亿的人次观影，成为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的观影人次冠军。左右脑年龄测试近日在朋友圈热传，程序员找到测试代码后发现答案为随机产生，心理学的专家表示测试结果没有科学依据。北京出台办法，对打听过问干预监督执行案件的工作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贵州近日印发方案，将发放150亿元的政策性优惠贷款，支持重大网络扶贫项目。 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有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周传雄，到现在很多人并不熟悉，可能呢也无法理解这个人的声音曾经陪伴了多少人走过青春，度过了一个个不眠夜，直到今天他依旧是无数粉丝心中永远和唯一的情歌教父。距离人们第一次听到黄昏已经过去了17年，2000年周传雄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中收录了这首后来成为经典的黄昏。周传雄的小名呢叫做小刚，进入唱片公司的他老板觉得他的本名太复杂，让他起一个艺名，于是他便起了小刚。1989年，周传雄以小刚的名字推出了个人的单曲《尘烟》，也从而正式的进军了歌坛。我们来听到周传雄的第二首歌曲《尘烟》。

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现在的寒意已经越来越浓，都说呢，秋冬是避寒求暖囤膘的季节，而十一月是一年中最后的高性价比旅游的时间段，因为呢，接挨不着国庆的长假，也不靠着年底的圣诞和元旦，错峰出行最大的好处就是体验呢比人多的时候好，而且价格还划算。如果你年底很忙，没有时间出去玩，那不如就选择在十一月出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推荐给你几个国内的旅游地。天津紧挨着北京，却一直有着自己的个性，东西方的风格融合交织。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依然能见到各类建筑多达千栋。而说到天津民间的艺术和语言幽默，那必然要提到相声。天津适合慢慢逛，主要景点都集中在市区，市区的交通方便且不会很贵，多数的景点也不需要门票，因此来此旅行最大的花费是吃和住。如果你的城市到天津的交通方便，完全可以来次周末游。作为历史感和现代化并存交融的南国之城，广州有着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它是美食之乡，是粤菜的发源地，因多数海外的华侨都来自粤语区，使得呢粤菜成为全球公认的中华美食。它是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商业氛围，经济发展迅速，既保留着具有岭南味道的骑楼，也有充满异域风情的欧洲建筑。因广州的气候多雨，而深秋初冬的季节却有难得的晴天，也最适合来此旅行。平遥古城是我国境内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代县城原型，拥有历史2700多年，已被列入了世界文化的遗产名录，且与丽江古城、阆中古城、歙县古城并称为中国现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古城墙古老巍峨，城内的街道呢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布局，晋商的气息浓厚，整体散发着沉静内敛的气息。还有众多历史古迹，中国现代银行的鼻祖日升昌票号、东方彩塑艺术宝库双林寺、山城雾都火炉、重庆火锅，这是多数人对重庆的初印象。美食、夜景、美女是重庆的三大名片，对于吃货来说，为了一顿麻辣鲜香的正宗火锅也要去一趟重庆，在深秋初冬尤其更想吃。吃完火锅，乘坐长江索道或登南山，欣赏有着小香港之称的山城夜景。有人说重庆是一座极具魔幻色彩的城市，也只有在这儿能乘坐穿楼而过的轻轨，爬上了两层楼却发现自己还在地面，因此来重庆地图并不管用。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包？ 乐车帮 乐什么包？ 乐车帮三亿车主养车标配，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11月4号，跟996汽车俱乐部自驾河北兴隆啊！游洪崖关长城，赏最美秋色，感受平谷的滇面公路，入住豪华酒店，感受奢华品质。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们就是火。 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

叫我有力量去继续。整夜在空中飞扬，像一首金曲。人心总有聚散悲喜，却才叫人珍惜。纵然今天有分离，我的歌你的心在一起。 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好像烟雾沉沉笼罩你的心里。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夏日风一吹远，吃得无影又无踪，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心难填平昨日最新的恋情，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不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好像夜雾沉沉笼罩你的心里。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夏日风一吹远，吹得无影又无踪，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你说爱情就是你的铭刻心，就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接近。破碎的心难填平昨日最新的恋情，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天的风吹过原野，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故事。Yeah.